直径，就是你刚才说直径， 就是这意思。您那点到我这点距离如何呀？ 嗯， 对面量过来。 哎，没错， 量过来，听着怎么这么熟啊？对面看过来， 对面看过来， 对， 对，量过来。 这边的 女孩， 对， 女孩看过来， 这也是一个意思啊，就是从那点到这个点啊，直径。 对，没错，没错。 所以 dial 很生动又很形象， 是 表示穿过和相对以及直接。diameter 啊，这字典上呢这词儿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对，它很单一，就是表示 直径和对径那种。The diameter of a tree trunk 啊，树干的直径。 对，穹顶的直径。 The dome is 多少多少 meters in diameter。 对 ，in diameter 就是它的直径。其直径， 对，它一定是前面加数字加计量单位加 in diameter， 就是在这个直径方面它是多少多少。 还有一种用法呢，是表示一种放大率跟放大倍数。放大率和那个倍数，你比如说放大300倍的透镜。A lens magnifying 300 diameters， 这个后面的 magnifying 是一个现在分词，最后是定语修饰，前面是 a lens， 这个透视镜 啊，放大的， 哎，放大多少倍啊？ 多少倍啊？300倍 啊！所以咱们不用用那个 times 表倍，它是一个专业术语，是放大的那个倍数， 对， 是吧？ 专门指放大率和放大的那个倍数。 啊， 这个咱生活中用的少点， 用的少点， 但你知道它有这意思就好 了。对，但之前不是说嘛，我和一个人的这个直径啊，其实不是由物理距离决定的。由你看到了什么，读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是吧？由这个来决定你和谁之间的这个 diameter。 不明白。 那我们继续往下讲吧。 有点抽象。 哎呦，抽象。 抽象。父老妈想说明什么呢？ 我想说的就是，就是我们可能以前还会认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我对你好，你对我好，我给你做饭，我给你吃的，这个来决定。但实际上，你慢慢的发展会发现，它是心灵的交流，是你要有一个 soulmate。就是我们可能可以过一种犬儒派的这种生活，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它一定是1:95学派的感觉。 哎呦，那是什么感觉？您不妨再说细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在物质上没有太多的追求啊，就是但是我们在精神上一定是盛宴，你给我带来启迪，我给你带来启迪，我和你在一起由于你的存在而让我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自信，看到我自己的潜力。 富妈现在已经不屑于穿情侣装了。这穿情侣装也没啥意思了， 穿什么？ 对， 英国的皇室的礼服。 富妈要穿精神的情侣装。 哦，精神的情侣装， 对不对？ 对， 这是我帮你升华一下吧。 你说皇帝的新装。 精神的情侣装。 精神的， 就是说 太妙了。 就是这意，我大概其实我能明白你这意思。 是是是， 你一说什么我就懂了哈。 You know what I know。 哎，所以说嘛，这就是这种，你是不是你的精神情侣装的感觉了？ 是是是。 好，行，就这样。 哦， 下一个词啦。 好 ，dis。哎呦，这不是 dis 吗？ 啊， 现在很流行 diss， 对对对， 啊，diss 我，我 diss 你， 对对对， 但这也是一个双方之间的动作，对不对？它有对象感的， 哎，真是，所以这个 dis 呢，它一定也是双方两者之间，你对我，我对你怎样的，那么这个词呢，大家前缀哈，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其实含义还挺多的。 很多很 多，但是大概其呢，都不是什么好意思哈， 对对对， 都是表示否定。 对，没错， 否了， 否了， 没了。 对，所以它首先第一个哈，它就是最原始的，就是否定，没有这样的意思。 否定和没有， 其实我们说那个把你 diss 掉，它就是来自于这个，就把你给否了嘛， 把你给否了 啊。 你说的什么 yes or no，yes 都变 no 了。 对， 所以说它这后面可能接的都是一些完整的词。 对， 要说它是一个大前缀呢，是吧？它后面往往接完整的词。你看，我们看第一个词 disagree。 Disagree， 人人都知道吧？表示什么呀？ 就是同意 呗。 对，这个词啊，大家注意哈，就是它很好玩。你看那个 dis， 然后它后面那个单词不是 agree， 它是一个单词儿，对吧？哈，然后这个单词前面它是一个元音，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尽量把那个 dis 那个辅音和后面那个把它连在一起去读。 Disagree 啊，就 disagree， 就这么读。对，所以但你看它很有特点，它不仅把你否定掉，它还把你音给你同化掉。 Disagree， disagree 就是

dis 一共呢有三种含义，大概其都差不多， 嗯， 都是否定没有， 对， 去除剥夺，分开离开， 对，没错。 这下周啊继续跟大家分解分解啊， 嗯，没错没错， 这个，所以说大家看今天的印象深不深刻呀？dear 这方面分开离开 distinguish 挑刺儿挑出来区别辨别 diverse 表示的是不同的、 啊、转着转着就转出了自己的舞台、 啊、对, 对转出了丰富多彩 没错、还有这个 division 就是分裂分歧都分得挺开的了、 嗯、没错 这 division 这词儿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例句嘛、 嗯、 你比如说我们说男女分工啊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嗯between the sexes 哎，对 叫 division of labor、 嗯、 男女分开 男女分开对其实我们以前还学过一个词 divide D-I-V-I-D-E 哎，对那个也是分开 对因为 V-I-D-E 表示分开的意思不过那个 divide 这个词大家可以记一记在我们的阅读或者是经济类的文章当中它其实表示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你看哎，贫富差距嘛、 哎、 对不对这分开嘛 对 还有我们说细胞分裂 cell division 啊 cell division没错没错 它就是分什么分呢、 嗯 the process or result of dividing into separate parts、 嗯、 of dividing something or sharing it out、 嗯、 把什么东西分出来的那部分 就是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来回分 分开了、 嗯嗯 啊、把人口分成不同的年龄组啊、 嗯、 还有那个咱们以前知道了那个除法就是 division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你说除法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一分为二分开嘛 对呀、啊、就是除嘛、嗯、除法就是把它分开嘛 对对对没错 所以 division 是这个意思、 嗯嗯 啊、给大家补充补充 对 所以呢好像今天这个词大概就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嗯、共同点都是什么呢两个点之间的一种关系 对没错嗯、 对吧要么呢是辨别区别 对 要么呢就是说、你来我往 对 就是在画从一个点画图到另一个点呢 嗯 两个地区之间说话说的什么话呀 嗯 面对面的交流啊 对 从对面看过来量过来呀 对或者就直接把你给否定掉让你变得没有 啊对 就是灭霸响指 哎呦哎什么词啊都是 啊哎这很流行就灭霸就这样奔一下响指哎， 还没打出来，打出来了 就没有了。 行，好、嗯，感谢大家的收听，都记住啊，下来都得背好了。 嗯， 感谢富妈，我们下次见， 拜拜。 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乱风的树。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